你好，我是搜狐社交产品中心总经理高奇，今天想跟你分享的话题是怎么给研发打绩效不头疼又公正。每次到了绩效考核的那段时间，我都非常纠结，即使最终做完了决定，还是常常感到无法满意。偶尔收到一些新信息后，又会对之前的决定感到懊悔，觉得自己没有考虑周全，做到足够公正。后来呢，和很多技术领导者沟通之后，发现大家对此都有相同的感受。越希望追求客观公平的人越纠结，因为自己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这个问题一直搁置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再纠结一次，不断循环往复。后来团队的一个变化突然使得打绩效的问题变得非常简单，意外的收获让我大为惊喜。这次就基于这个意外的收获，谈谈给研发团队打绩效这个话题。这个变化呢，就是团队引入了敏捷开发流程。当时引入敏捷开发并不是为了解决绩效的问题，而是为了平衡研发速度和质量，解决产品需求变化多，而且经常插入迭代导致的项目周期不可控问题。但是这里呢，我们就不谈敏捷，只谈绩效。先来看给研发打绩效是门艺术。给研发打绩效难，究其原因，研发本质上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工作，程序员和艺术家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相信很多人都读过《黑客与画家》这本经典之作。既然是创造和创新，那么衡量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团队在这方面进行了不同的尝试，而且呢，这一次在研发过程中引入了敏捷的方式，就是一个意外之喜。敏捷不是让打绩效突然变得简单而公正，而是让团队从开始就进行改变，最终使打绩效的过程变成了一件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敏捷实践，敏捷的核心在于透明，透明，透明。重要的事情呢，要说三遍。当然，敏捷作为一种项目管理方式，其特点还有迭代、拆分子任务、战例会等等，能带来诸多好处。但是这里呢，我们不是讨论敏捷，不再复述敏捷的优点，而是强调敏捷中的透明对打绩效的影响。另外呢，需要强调的是，敏捷是一种项目管理方式，而不是一种工具。例如腾讯在推进的敏捷管理平台 TAPD， 腾讯及其投资的很多企业都在使用。但是呢，我和相关使用者深入探讨的时候，发现大部分团队并没有深入理解敏捷的本质，最终使得这样的平台只起到了一部分敏捷的效果。其实使用什么样的敏捷工具并不重要，比如我们团队反而更青睐白板、便签、笔和 Excel。 再来看敏捷过程中对后续绩效考核影响的关键点。之前提到透明是敏捷给打绩效带来的非常正面的影响，而在具体的敏捷过程当中呢，透明主要是由两个方面来体现，分别是评选迭代之星和燃尽图。一、评选迭代之星。每次迭代小组在完成一个迭代之后呢，都会开迭代总结会，在这个会议里有一个最终的评选，那就是每人一票，选出自己认可的对这个迭代贡献最大的人作为迭代之星，不能够选自己。由于这个过程完全是由参与其中的人根据本次迭代中每个人选择的需求难度、完成度、质量、代码 review、 实代码的漏洞、帮助团队其他人的情况等等综合考虑的结果，而且因为一次迭代之星没有什么跟金钱相关的实际意义，就是团队共同的肯定，那么这里大家呢没有什么顾虑，被选为迭代之星的人就比较客观。根据我们实践的经验，优秀的人很容易在这个过程中浮现出来，并且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而到年终进行绩效考核的时候，荣获迭代之星的次数最多的员工得到最高的评价，对于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这个过程是一种良性的竞争。二、燃尽图。在小组之间进行对比和评判的时候，燃尽图是非常重要的参考。通常燃尽图是各个尝试敏捷的团队最容易选择简化掉的部分，因为大家开始并不能够理解画一个图能有什么实际意义。燃尽图是描述团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剩余的工作数量，可用于表示开发速度。不过在这里呢，我就不具体介绍燃尽图的画法和各种曲线展现出来的问题了。好的迭代小组由于其拆分任务颗粒度合适，对任务难度评估准确，团队成员相互熟悉代码，燃尽图会趋近于一条直线。从燃尽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团队出现的问题。一、先鼓起后落下。这是最常见的情况，原因是程序员对自己极度自信，或者在做计划时漏掉了一些事情，造成初期进度缓慢，成员到最后通过疯狂加班使整个曲线快速落下， 但这会导致最终项目质量低下。二，一开始一切正常，然后突然停止燃烧，这是由于任务划分太粗糙，导致团队对工作量估计错误，到最后容易出现任务在余下时间内难以完成的情况。三，先缓慢燃烧，然后到快燃尽的时候还剩下一堆没完成的任务，只能被推迟到下一个迭代周期。还有其他很多种情况都能看出团队的不同问题。当然，绩效主要还是在各团队小组内部进行评比，每个小组通常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 ABC， 仅有一小部分需要几个团队来挣优质绩效的名额，而燃尽图就可以作为技术管理者评判团队的辅助手段。再来看为什么敏捷一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部分团队的在不了解敏捷核心的情况之下，总是自以为是的进行简化，把非常关键的步骤精简掉了，导致最终敏捷流于形式，还浪费了时间，最后得出了一个敏捷不靠谱的结论。其次，敏捷教练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由于国外的推崇，业界出现了专门的敏捷教练这个职业。比如我在第一次尝试敏捷的时候，公司就专门聘请了这样的教练来帮助我。然而当时这个教练并不愿意参与到迭代内部，仅仅对流程和形式进行指导，让整个团队觉得这个人除了空有理论百无一能。不久这个教练就被负面评价包围了，最后呢还影响了大家对敏捷的印象。另外，部分团队成员会抵制敏捷，因为敏捷会使得所有工作变得透明，能力不足的成员会瞬间受到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团队整体。最后，在实施敏捷的初期呢，相比于过去的管理方式，通常都是更费时间而不是节省时间的。团队需要花时间适应这个变化，也需要做更多额外的工作。除了 coding， 整个流程比之前多了迭代启动会、战力会议、随着任务状态的变化移动任务、最终的迭代总结会等，都需要花费额外的精力。从长期来看，敏捷会让迭代更快速，但在最开始的时候却是最容易被放弃的。举个例子，我们的第一次实践最终也是以失败告终，上面四个问题都遇到了，但是第二次实践的时候呢，我们更加严格，并且在第一次迭代中总结出的问题，第二次迭代时就能够大为改善，极大地提高了团队对敏捷的评价，最终成功，给团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而作为团队的负责人，我也再没有因为给研发打绩效感到头疼了。由于迭代中的表现每个人都有感知，绩效出来之后呢，大家都会比较幸福。或许实施敏捷对于团队来说是一个过程，但从我们团队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对打绩效帮助最大的其实在于团队整体透明度的提升，以及团队成员之间的对彼此工作的了解，这使得相互之间的评价变得更客观。也许作为技术管理者，你并不希望使用敏捷的方式，甚至不认为敏捷能够极大的提升团队战斗力，但仍然可以尝试以下两个关键点：使团队成员相互了解其他人的工作，而不是仅让一个人负责一个独立模块，每个人都能够对其他人的工作提出意见。在一定的迭代周期内，团队内部民主地选出大家认可的贡献最大的团队成员。这两点是敏捷实践带给绩效考核最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透明带来的，是团队认可的，是多维度的，也可以让技术领导者更加客观地看待自己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